天之间还，我们也曾在爱情里受伤害。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，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。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。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；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；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969旅行者。 欢迎收听969旅行者，我是泽林。说起有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称的福建，你是否最先想到文艺圣地的鼓浪屿？那么你可曾知道福建还有这么一座城，它让人感到平静，也令人为之惊叹。高铁直达，多次上榜国家地理，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地方，它就是宁德。如果你喜欢幽静的乡村美景，如果你渴望陶醉山海的空气，如果你去细数大自然的所有色彩，你一定会相信2018年不来一趟宁德真的会后悔。它雄峙于东海之滨，山海相依，傲秀挺拔，素有山海大观、海上仙都之美誉。这里峰峦险峻，怪石巍峨，云雾缭绕，以峰险奇石、洞幽物幻四绝名闻遐迩。当你的进入太老山，就像进入了当代世界雕塑艺术大师的大型博物厅，数百幅巨型的雕塑品名具匠心，有的销人，有的销物。白水洋是鸳鸯溪五大景区中最有特色的天然景观，平坦的岩石河床一石而就，静无沙砾，阳光下洋面波光粼粼，一片白质，故称之为白水洋。峰峦叠嶂，碧水如镜，青山浮水，倒影翩翩，两岸景色犹如百里画廊。登高俯览呢，其形状也犹如一丘刚刚耙平的巨大农田，平展展地落在崇山峻岭之中，因而呢也被当地人称为仙爬溪。宁德市地处福建的闽东地区，交通便利，火车和汽车均可到达，到达和离开宁德呢也推荐您乘坐火车，时间和舒适度都均有保证。相信呢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你未曾听过的美景存在，正如宁德让人相信世间真的有仙境存在。今天969旅行者，我是泽林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，拨打电话010-5175-2200和我们分享你的旅行故事。969旅行者，我们一直在路上。 每一个精英一天24小时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969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49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，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，喜欢孩子。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，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。合伙人招募专线13-0112-5077。13-0112-5077。 我国每年因室内装修污染致病数万人，新家具普遍残存甲醛苯，这些挥发性气体也是白血病智力下降的主要诱因，甲醛污染不得不防。